5年酿制时间，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亲民接地气，红酒明蓝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以。